参加在越南举行的第十八次共产党劳动党国际会议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在会议期间分别会见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匈牙利劳工党主席、捷克的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并进行了交谈。李秀勇同志分别向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匈牙利劳工党主席、捷克的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郑重地转达了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的亲切问候。各国党领导人对此深表歉意，并嘱托团长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转达他们由衷的问候。另外，李秀勇同志分别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高层领导人、常务委员、尼泊尔前总理、斯里兰卡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圭亚那人民进步党总书记、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家杜马国际问题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孟加拉国劳工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和巴勒斯坦共产党总书记等。